第十三集，召唤幻象。麦迪文离开了整整一周，卡德加这一周过得相当充实，他就在图书馆里扎了根，连饭菜都是莫罗斯给他送过来的。他甚至有几晚没有回自己房间，而是直接睡在了图书馆的大桌子上。他的终极目标是找到关于幻象的资料。他没有再回复自己收到的信件，一心在古老的卷轴典籍里搜索，寻找关于时间、光与魔法的答案。紫罗兰城堡的法师们很快就回复了他之前送去的报告。古兹巴想要一份关于艾格文的那首史诗的抄本，德尔斯夫人则说他看不明白卡德加发给他的那些书目，问他能不能再发一遍，这次附上每本书的第一段，这样他才好分辨这些到底是什么书。阿隆达则言之凿凿地宣称肯定有第五种巨魔，只不过卡德加没找到正确的那本动物图鉴而已。卡德加把他们的要求全都抛到脑后，他要想办法驯服幻象。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似乎就在一个简单的远视咒语上，这个咒语可以让人看到距离自己很远的物品或地点。一本牧师魔法书里面将其描述为神圣世界。卡德加用起这个咒语来和牧师一样顺手，虽然那个牧师的法术只会对空间产生影响，但说不定稍加调整，他也可以干扰时间。卡德加推断，在一个有序的像时钟一样的宇宙时间流里，这做法大概是行不通的。但是至少在卡拉赞的高墙内，时间是一个沙漏，所以识别出那些脱落无序的时间碎片的机会更大。而一旦有人抓住了某一颗时间的沙粒，将这颗沙粒移动到另一颗沙粒上就会更容易。就算麦迪文之塔里还有其他人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卡德加在图书馆里也找不到任何线索，除非那些线索被记载在铁回廊上那些防护重重或者干脆无法阅读的书籍里。奇怪的是，从麦迪文自己的笔记看来，他似乎对幻象没什么兴趣，然而其他访客的笔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幻象打转的。麦迪文是把这些信息藏在了另外的地方，还是说比起塔里的动静，他真的对塔外的事物更感兴趣？改动一个咒语使它用于另一个目的，并非改动某处的词语和手势那么简单。你必须对咒语的作用原理有着非常精深的理解，知道它揭示的是什么，又是如何揭示的。如果单纯的只是去改变一处手势或者去掉一个步骤，施咒结果通常会一败涂地，魔法能量也会无害的消散，偶尔魔力也可能会失控。但是一般来说，除了让释放咒语的人感到挫败以外，施咒失败并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在研究过程中，卡德加发现，如果一个咒语以一种非常夸张的方式失败，这意味着失败的咒语与最终想要的咒语的效果已经非常接近了，因为魔力在试图弥补裂缝，试图让结果达成目标。虽然其结果可能并不是施咒人想要的，当然也有些时候这些失败的施咒人会在这个过程中丢了性命。研究咒语的时候，卡德加总担心麦迪文随时会回来飘进图书馆来找那首被读过无数遍的史诗，或来做一些其他的琐事。他要告诉他的老师自己想做什么吗？要是他说了，麦迪文是会鼓励他继续，还是会禁止他深挖？五天之后，卡德加觉得他的咒语改造工作快要完成了。这个咒语保留了远视法术的框架，但加入了一个随机因子，让他可以搜寻塔里存在的这些断裂的时空。这些错位的时间碎片会比他们周围的环境亮一点、热一点，总而言之就是更奇异一点，以此吸引咒语的全部力量。如果咒语能够起效，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更好地调整幻象。它可以把幻象里的声音收集起来，去除扭曲和杂音，就像上了年纪的人为了听得更清楚，把一只手拢在耳边一样。它无法收到幻象中心地点之外的声音，但它应该可以让施咒者在看见幻象的同时，还能听清幻象里的人在说什么。第五天晚上，卡德加的计算工作已经完成，他把咒语的文字和施法步骤都整整齐齐地写成了一篇笔记。要是自己出了什么大岔子，至少麦迪文能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麦迪文的储藏室里备有非常齐全的施法材料，包括一整柜子的香料和施咒用的草药，以及各种磨碎的珍稀宝石，应有尽有。卡德加从里面挑选出紫水晶，在图书馆中画出魔法阵的轮廓，又在里面填满充能粉晶画出的符文。他复习了一遍咒文，大多数是他离开达拉人之前就已经学会的，接着又演示了一遍他自创的施法手势，然后他穿上施法专用的法袍，走进了法阵。卡德加让自己平心静气，保持镇定，这不是什么简单快速的战斗咒语，也不是随口吟出的魔法小把戏，这是一个复杂而强大的咒语。如果是在紫罗兰城堡里，一定会触发其他法师的防护法术，让他们全都飞奔过来阻止他。卡德加深吸一口气，开始施法，咒语开始在他头脑中凝结成型，变成一团温热的能量球，他能感觉到它在体内凝结，球体表面泛起五彩的波澜，这就是咒语的核心。施咒者通常会迅速将它释放出去，让它把现实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卡德加在球体中添上自己想要的属性，让它去寻找萦绕在塔里的那些时间碎片，将它们整理分类，并整合出一个单独的幻象带到他的眼前，以便他查看。他的意识传递到了脑海中的这个球体里，作为回应，球体发出的嗡嗡声陡然拔高，只等他释放和指挥。 带给我一个幻象，带给我一个跟年轻的麦迪文有关的幻象。 随着一声仿佛蛋壳碎裂的声音，魔法球从他的脑海中释放出去，渗透进现实世界，开始执行他的命令。一阵气流涌动，卡德加环顾四周，发现图书馆像以前一样开始改变形貌，幻象正在慢慢地进入他的时空，四周的温度骤然下降，卡德加这才意识到他召唤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幻象。一股寒风突然钻进图书馆，就好像有人忘了关窗似的，冷风从一小股冷空气变成了一阵寒意，又变成一股极地寒风。虽然卡德加知道这只是个幻象，但他还是忍不住地打了个寒战。图书馆的高墙消失了，被幻象带来的一片茫茫白色取而代之。寒风卷过书本卷轴，留下一层厚厚的坚实雪毯，桌子、书架和椅子被风雪渐渐遮蔽。随后片片鹅毛般的雪花飘落，形成厚重的漩涡，将它们彻底掩埋。而卡德加身处一道山坡之上，双腿陷入了极稀深的积雪里，却没有在雪地上留下一丝痕迹。他在这个幻象中又变成了一个幽灵。但当他环顾周围时，他呼出的气息还是结成白霜向上飘去。他的右边是一片丛林，深绿色的常青树被掠过的暴风雪压得枝干低垂，左边很远的地方是一道巨大的白色峭壁。卡德加一开始以为那是白垩岩，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冰川，就好像是有人把一条冻住的河流整个拔了出来似的。那条冰河与达拉然的山峰差不多高，上面有一些小小的黑影在移动，可能是鹰或者隼。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是在冰壁附近，那么他们的体型一定特别巨大。他的前方是一座山谷，一支军队正在沿着山谷迎面走来。军队所过之处冰雪消融，他们的身后留下一条污浊的痕迹。卡德加看到军队成员身着红衣，头戴装饰着巨角的头盔，身后还披着高高耸起的黑色披风。从他们手中的各式武器可以看出，这是一群猎人。军队最前面，领头人举着一面旗帜，旗帜顶端挑着一颗还在滴血的脑袋。卡德加以为那是某种巨大的绿林野兽，但他马上意识到那是一颗龙头。卡德加在紫罗兰城堡里见过龙的头骨，却没想到自己能见到一颗刚刚死去的龙的头颅。他的幻想到底把他带到了多久以前？那支巨大生物组成的军队正在高叫着什么，可能是在唱进行曲， 也可能是在咒骂、诅咒，或者是发出挑衅的战吼。他们的声音模糊不清，听起来像是从一口深井的井底传来一样，但至少卡德加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走到近处时，卡德加才意识到他们是什么。他们精巧的头盔其实不是头盔，而是从他们的脑袋上长出来的尖角。他们的披风不是穿上去的衣物，而是长在背后的蝙蝠式的翅膀。他们红色的盔甲其实就是他们的皮肤，隐隐地发着红光，融化了周围的白雪。这些东西是恶魔，是古兹巴的课堂上讲过，考利根藏起来的小册子里描绘过的生物。这些可怕的怪物甚至比兽人更嗜血，更残忍。他们手中的宽刃巨剑上满是鲜血，现在卡德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也沾满了血肉。他们是在狩猎巨龙的恶魔。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年代？